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刻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屙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盧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盧漢推鼓。 呢、这個係 up 到八點啊！ 我哋翻嚟啦，我哋係去到一陣七點九嘅時間 啦。 嗱，我哋翻嚟先，其實啱啱就係講咗大家就話，其實咩合作社房屋嘅，可能聽眾都唔知咩嚟。其實我都即係好模糊嘅呢個咩嚟嘅咧，合作社。 其實佢合作社就好簡單啫，就係、是有班人一齊就一人攞啲錢，儲埋啲錢出嚟。 嗯。 咁你又為咗一個功能。去攞嚟去做，即係有 purpose 嘅一個合一個共同嘅一個共同體咁樣，咁就嗰個功能可以係生產型嘅，譬如話你生產可能你生產蔬菜又得，養豬又得，養雞又得，或者工廠我係共同一齊搞翻間工廠，咁咧就佢同股份制嗰個最大嘅唔同咧，就係、是其實都係大家傾嘅啫，即係佢可以分紅又得，或者、我唔係嘅，我淨係都係出糧嘅、或者我分啲product 嘅咁樣，咁其實都係大家去傾，因為最緊要就係、是每一個合作社其實都有個目標，跟住關鍵就係民主嘅精神，即係話你參與嘅人其實係咁高咁大嘅啫、就唔會話有條友係有條友係有條友係譬如話我俾多啲錢嘅、我就會up 多啲up發言權大啲嘅、就冇呢樣嘢嘅，就係、是、平等啲嘅。咁香港其實是因為有呢個英國都有啲英國其實是發展合作社最早的國家嚟嘅，咁跟住佢其實佢好早年就 叫 co-op 嘛， 開始引入係啦，佢個 co-op movement 係世界最早嘅，咁就佢戰後就開始引入嚟香港嘅，其實所以香港其實唔係冇呢樣嘢嘅，香港有法例係去管咩咧？香港嘅合作社咧就有三種嘅，一種就係生產合作社，就係農業多嘅，一種咧就係改善生活合作社，就係咧講緊一啲當年如果佢係被人逼遷啊，成咧咁其實就有個合作社嘅模式，就令佢哋去可以，譬如起翻自己間屋啊，跟住恢復翻自己嘅生活啊。咁通常就係同啲教會合作嘅。 好 嘅。咁而家有幾條喺西貢啊、青衣啊嗰啲漁民新村啊，即係都係用呢種模式嘅，即係佢哋而家仲係合作社。咁跟住咧第三種咧就係公務員嘅住屋合作社。咁就係公務員先有嘅啫，呢個係一個 special class 嚟嘅。 special class 嚟嘅，咁佢其實玩咩咧？公務員住屋合作社就係佢當年就係、是、其實政府唔想出，即係唔想出錢啫嘛。但係又即係要解決公務員嘅housing問題咁樣，咁佢咪話哦，我撥地俾你。咁你就自己起啦， 自己搞掂佢啦， 自己搞掂佢啦。咁基本上就係咁啊，簡單嚟講就係、是，咁你由 design 啊，整成件事咪自己搞掂佢咯。咁而家當然啦，而家政府咧，即係其實合作社咧，慢慢就成為咗，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好左嘅諗法嚟嘅，即係佢係同個佢係建立緊一個 social 嘅一個力量啊，一個社會力量去回應或者去抗衡一個主流嗰個市場嘅資本主義市場嘅，咁就佢令到有一啲人可以脱離到呢個資本主義市場，可以喺自己嗰個圈裏面， 即係一個新嘅，即係一個 liberal social 自己係啦，自己一個 circle 俾佢玩曬嘅。咁最近其實有一個即係差遠少少，最近有班 friend 就喺太子就搞咗個叫家家士多嘅。 佢就我聽過 、就是、其實就係引入咗咧，韓國咧有個叫做ICOOP 嘅合作社，韓國嗰邊就即係佢搞合作社就好出名嘅，因為佢韓國第三大嘅報紙傳媒集團咧叫韓民族報，咁就係合作社模式去做嘅，好誇張嘅。 OK， 喂，咁我哋香港譬如有冇譬如網站啊、App 啊，去幫人做 pairing、做 co-op 咧？ 而家個問題係咩咧？香港嗰、那個問題就係咧，嗰條合作社嗰條條例咧，其實係好鬼過時嘅，同埋咧係漁護署署長去做嗰、那個嗰個 authority 嘅。 我哋因為啲 historical 原因啦，因為本身係漁業同埋農業多嘛。 係啦，所以而家咧就好煩嘅就係咧其實如果我哋要去搞一合作社咧，咁喺香港嚟講咧，嗰條法例係唔係好友善嘅，唔係好有利嘅。咁就但係其實嗰個橋咧就要，其實個橋或者嗰個 model 咧，我哋可以用 limited by guarantee 咧，都去當係咁樣去用嘅。嗰、那個如果你要揾一嚿嘢去法人去 carry 嗰件事嘅話，咁翻翻嚟就話，其實點解會講合作社房屋咧？就是我們現在要問的問題，就是第一我們住屋的問題，我們要 affordable 的住屋，這個是第一啦。但是我們其實都看到公屋的問題的嘛，即公屋的問題就是說其實它是很 top down 的，很 centralized 去控制的。那裡面的人呢，你看到呢他冇咩社區參與嘅，當然咧，我哋可以諗一個方法去令到公屋嘅居民佢有種 reclaim 翻自己嗰個屋村嘅想法，嗰、那個參與。正如我而家想搞領展嗰個諗法一樣，建立翻呢啲民主嘅群體出嚟。但係如果我哋有新嘅住屋嘅可能嘅話咧，我哋就應該從一開始呢度着手，就唔好再俾咁大嘅權政府去。因為佢而家每一年，其實佢你諗下，佢諗條橋都係咁啫嘛。點解佢要去起公屋？其實係政治 project 嚟啫嘛。即係話我起公屋，跟住我建制派嘅政黨就係好叻咁樣去入呢啲去做開荒工作。咁佢咪箍咗一個選區咯。 嗰啲咁嘅。 咁我意思就係話，如果我哋要再諗嘅話，我哋要諗一個 model， 就係話我哋其實唔想政府喺。From the beginning 就有一個很強勢的控制，而是什麼呢？從一開始的時候已經是一個民主的一個 即從 一班人 開始基建， 開始基建 了，開始了，不要讓他這樣 決定。而這件事其實你想想，其實在現在合作社房屋最勁抽的是德國嘛，那應該有，我不記得了，可能有應該有成百幾個定唔知萬幾個，好似係合作社房屋合作社嘅。咁有啲係好有錢嘅，有錢到佢可以，其實都係啫嘛。你壯大咗咧，你可以有自己嘅construction 嘅 team 啦， 嘅team。咁就其實順便咧可以突破埋我哋頭先講嗰個圍標嗰個問題嘅。 哦，佢哋自己做翻啦， 即係自己做翻嘅。你其實我有工程師，我有成咁樣，咁我有機器咁樣，咁。個問題就是香港，你真係諗呢啲都係玩 FF 住先啦嚇。個 FF 就係話，其實我哋要諗我哋未來啊，未來嘅未來我哋嘅住屋，我哋其實唔好第一唔好靠 market，第二唔好靠政府，我哋靠自己。咁菜園村嗰、那個菜園新村起村嗰個經驗就係話俾我聽，喂 work 嘅喎，雖然係好痛苦啊，但係 work 嘅。但係而佢呢個過程咧，令到佢哋嗰個 ownership 好強啊。而家你揾條友走去鬧佢嗰個村核突咧，其實佢即刻好多人出嚟。 我有份喎， 設 計。 我有份，我設計喎，我住咗舒服去吹啊咩咁樣。 為你吹。 係啦，即係我意思話，其實我哋講民主運動，咁呢個都係一個。呢個係我哋生活一個 core 嘅部分，但我哋一路都冇覺得佢係我哋民主運動嘅一部分。咁我就覺得咧，如果我哋講如果我哋講 housing 問題咧，除咗我哋而家一般泛民政黨咪講，喂，總之增加公屋供應，公屋又好，公營房屋、公屋又好，公屋又好，總之增加量啦。就淨係講個 quantity。但是其實冇講 冇講冇講嘅，冇點規劃。 其實點解你大家泛民政黨民主派，點解我哋唔係覺得呢一 part 都係民主運動嘅一部分咧？咁樣 構成如是啦，其他環節都如是。 其實我諗香港咧咁耐以嚟，點解仲有咁多人係唔明白民主咧？我喺雨傘運動其中一個體驗咧，就係、是其實好多人當民主係一個口號啊。 即 係佢係覺得係一個 cure all 嚟，因為而家生活唔好啊咩。其實真係好多人唔係好明白民主嗰個真題。我仲記得嗰一次喺大圍撞到咁啱周庭就對住周融，嗰兩個喺度互罵我拍片嘅。咁啊周融又講句民主唔係嚇少數服從多數咩？咁就跟住周庭都有啲方法答到佢啦，但係未必答到最好。咁但係好多人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諗法，即係佢哋唔明白其實少數服從多數呢個係民主，呢個係即係民眾嘅暴政啊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啊，係嘛英文叫做。咁我就係如果我哋能夠從生活嘅每一個部分都去滲入一啲民主嘅元素咧。就可能真的會多啲人知道，原來呢樣嘢係好。咁但係咧，我哋要解決嘅一個最大問題咧，就係香港好追求效率， 要快，要見效。 民主有一個問題就係，你當你做緊我哋而家，尤其是我哋嗰張 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 嚇，即係大家係一個共識制。喺個共識制嘅時候咧，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我哋台灣都揾過一啲專家過嚟去同我哋講佢點樣開會嘅方法，點樣去達成呢啲共識啦。咁但係其實永遠都係嗰、那個效率咧，係一定唔會太快嘅。同埋一定會有一定會有一啲人係唔開心，唔想咁做。你可能菜園村嗰個 scale 咧，或者大家個 identity 係強，或者大家個關係係強咧。是可以做到，但如果你離開了那裡，譬如有時候我們發覺有些門社即關係都不太過好，或者我們真的去組織一班人，這班人都是社會的不同的層面不同的人，然後他們去做一個 co-op 的時候，他們又是不是可以是一個 efficient 的方法去談到一些事出來，去 make 到一些 decisions 呢？因為始終我這種 culture 我們怎樣去慢慢去改變呢？ 其實即係你咪講緊話，即係下而上個結構嗰個天先天嘅問題。 其實人 翻翻轉頭， 唔係翻轉頭咪就係人、人唔可以多咯。我諗、我諗我就話，我如果你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話點樣嘅一個量數量人數嘅數量係合乎一個你可以進行有效溝通嘅狀況嘅。咁呢個就係可能係我哋去諗 co-op housing 嘅時候，我哋譬如話我哋再做另一個 experiment 嘅時候，我哋要諗嘅咯。可能一棟你唔係一個屋苑咁樣去諗啊，你係一棟樓去諗。而一棟樓其實都啱我哋嗰、那個。其實一棟樓是嗰啲單棟樓啊、牙籤樓啲人好唔中意，其實我就好中意嘅。點解好中意呢？其實呢個就是令到政府有翻功能的城市規劃嚟嘅。如果你下下全部 gated community， 哇，五萬人一嚿嘢，跟住又一紮保安，咁差佬都唔使請啦，遲啲咁樣。 自己搞掂。 真正的問題就是喂，我哋其實是要。我哋係如果我哋要捍衞我哋嘅公民權、我哋嘅城市權嘅話咧，最好就少啲呢啲屋苑， 越 decentralize 越散越好啲樓， 係 啦，越散越好，單棟樓。咁我就一棟可能我五十户咁樣，五十個 family 咁樣去傾，我覺得喂好似傾到喎，比較容易諗到個方向喎。我意思話有時係咁樣嘅，你每一樣嘢去諗嘅時候如果講效率的問題呢，我就會回應呢，就是當然如果講housing呢個 case 呢，是會出現你的問題的，就是我買層樓快夾爽啦，但是現在第一就是買不起嘛，就是我這個我不講住，我就想講譬如說最近立法會有個討論講區議會的，跟住那些友仔呢就成日即係建制派嗰啲都係嘅，即係自己唔記得咗自己係殺局嗰陣時殺咗市建局嗰個兇手啦，跟住而家又話要增加區議會啲權啦咁樣。咁咧，其實佢哋嗰個態度咧都係好得意嘅。其實佢哋唔係想要有真嘅民主嘅，佢哋咧係想件事咧 要真嘅權。 就是製造啲灰色地帶。 OK， 佢哋好想製造灰色地帶。即係話嗱，我係冇。其實我立區議會係繼續都係冇 budget 嘅，但係佢又想即係冇一個好清楚話我房屋、醫療乜乜 budget 嘅， 但係佢就想佢政府加一啲唔知乜差 grant 咁樣，就可以俾佢哋好自由咁樣去揈咁樣啦。嗰啲正式工作， 佢哋嘅記者理解啦，佢哋朋友啊咁 其實咁跟住好啦，到底香港人，你如果有兩個 model， 睇下你揀邊個？第一個 model 就係話，哦，區議會繼續係法定權力就係 advisory， 法定 advisory 嘅，跟住就廢嘅，但係就有呢啲灰色地帶，跟住你咧就成日都要即係攋人鞋底啊， 拗資源翻嚟啊，攋 太公太公分豬肉啊， 大舅哥你幫幫手啦，跟住咧， 跟住我就話，俾只豬尾你攋下啦， 係啦，即係呢個 model A 就係、是。就是我哋其實玩咗三十年嘅區議會嘅啫。Model B 就是你俾佢真正嘅權力，佢有 budget， 跟住佢可能係管，佢可能係管市政嘢嘅，會管街市、圖書館、文康設施嗰啲市政局咁樣啦。 翻轉頭啫，即係 翻轉頭，冇有咁冇有康文署啦。 係啦，翻轉頭，或者再俾多啲權佢去關於佢嗰、那個，譬如話鄉城俾埋你啦，或者城市規劃嘅 俾埋你搞啦，你自己 俾埋你啦。跟住你再去我咧有咗呢個啦，譬如我有個市長，我有個即係十八區區長啦，跟住再有一個咁樣嘅有權力有錢嘅議會，跟住我有監察佢，因為佢要透明化啦咁啊。咁因為咧，我有個網咁樣講之後咧，網上面有個討論嘅，因為我喺立法會發言就話，我係希望我哋係有十八個香港有十八個小城市嘅，有市長有市議會咁樣。咁係咁運，因為我哋其實係每一個，我哋其實有幾十萬人噶嘛，喐下都，幾十萬人其實係應該有咁樣嘅 structure 噶咯喎，有咁樣嘅代議嘅 structure 咯。其實喺外國已經算係一個城市嚟噶啦。 係啦，跟住咧，但係咧啲網民咧就會話：喂，嗱，咁你咪即係嗱，而家因為民建聯控制咗區議會十八區議會噶嘛，咁啲網民就話：喂，你仲增加佢嘅權力，咁你咪即係俾佢即係養大十八隻怪獸咁樣。咁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位咧，我哋就真係要諗一諗啦，就係話其實係我覺得係又係辯證嘅動態嘅，就係點解而家嗰啲民建聯啊、建制派佢哋會咁串啊、壟斷曬啲嘢咧？咪就係呢種灰色地帶咯，呢種灰色地帶玩法其實令到 即係分餅問題。 即係嗰種灰色地帶整出嚟嗰種政治，咪就係蛇齋餅嗰種政治咯。跟住咪令到所有香港人喺地區政治都冇熱情咯，所以投票率咪低咯，所以咪冇人玩咯，亦都 train 唔到政治人才咯。 亦都搞嚟搞去，淨係區議員，如果佢人係疏肥，都係啲基本上打 即係通渠啊，我嚟嚟去去 嘅嚇。你其實自己打電話都搞得掂嘅問題， 咪咯， 或者係即係社區保障咁樣嘅 上樓嘅嗰啲咁樣 落雨啦。 即係其實係做啲好低層次嘅工作嘅嘢，大家。入去都系话想攞资源啊，其实区议会真系好无聊。 所以你话我就话民主，我就话嗱，我就同阿唔知同阿唔知边个嗰啲动议呢个民建联嗰啲啊，我就话喂嗱，你有吉屎嘅，我哋唔好搞到一班呢啲叫咩？我即系如果唔客气咁讲啫，区议会就系被殖民地政府搞出嚟嘅一个政治侏儒啊嘛，佢哋样唔大噶嘛，好惨噶嘛， 永远都系做呢啲低层次嘢啦。 咁点解我哋唔可以堂堂正正地区嘅政治系可以好有尊严、好劲抽咁样去创造香港嘅未来嘅？点解唔俾个好嘅制度俾我哋建立翻你完整嘅人格咧？ 唔系就系好简单啊，就系唔想你有完整嘅人格， 即系佢真系唔想 大 样 啊，大哥。 我就话， 我哋都唔使抗争啦，一个好嘅政府。 阿周浩鼎啊，你刘国芬啊，你斯斯正正个样，我都想你落到去有权力，有权力串啲吓，有权力去打点啲嘢嘅。我到时再同你落去选个，我哋咪讲我哋嘅 vision 咯，咁样。即系呢个，我觉得。讲制度的民主化是 你这样问你，你觉得这件事，其实你问我呢，如果我们香港要做到有些事真的制度上的改变呢，你其实要拉拢到建制，你是他都觉得有数的，然后他觉得他有数他才下去。 但是一他问题刚才讲了，他天然上他的分饼制把刀他架的嘛，他 已经有数了，他现在没数了嘛。 不是啊，我就说 他其实是会觉得，因为譬如说始终核心问题就是说民建联都想令到这个有执政党出现的，不是共产党执政而是民建联执政这样。那你有这件事呢，其实他要改变现在整个政治的文化、政治人才的培训的体制呢，才能帮到他这样的。那这件事其实区议会那一部分，其实他们 我走去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纠正回我，就是说喂，我当年殺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我没有投票的、 我没有这么关我事的、 我投票就原来工联会、其他自由党那些投票、因为他很多区议员他不会自己殺自己，很多市政局自然不会殺自己、其实他们知道呢一个健全一点的地区议会有权力的呢、其实是会令到他们啲嘢係正常化，呢個 train 到人啊嘛。你問我係咪咁係咪痴人說夢咧？咁都係啦，又係 FF 之一啦。咁啊，今晚我哋都瘋狂 FF 噶啦， 唔緊要啦。我哋所依個世界所有嘢都係 FF 開始嘅， 先有真嘅， 係咪先？我哋不打飛機啊！ 即係有時就係話如果你唔去，我覺得呢個 FF 就係、始終大家要去冇呢 part 咧。但我就話兩個 FF，我今日我哋講咗好多 FF 啦、一個就係、我覺得我哋要有。可以有立法能力的立法會，跟住我哋要有 budget 的一個地方議會，跟住我哋講緊 合作社 嘅房屋，我哋講緊領展，我哋係可以用民眾力量買翻嚟自己做翻業主， 跟住之後仲要再搞合作社模式嘅商業嘢喺嗰度， 商業嘅冇錯。合作即係大家記住就係話，其實我哋香港即係個頭先一開頭講啦，叢林法則，即係我哋生活喺個叢林太耐啦。我哋係如果而家要學阿何君瑤講啦，撥亂反正，破格求變，咁其實咧就係要合作化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出路嚟嘅。佢你唔同範數，你都係諗呢樣嘢嘅。即係我其實由個女而家。我个女读书，咁有啲人都会嬲我话：喂，不如我哋一齐搞间学校啦，咁样小学咁样。 其实有噶喎，咪咯。 系啦，有噶。不过而家贵啲咁解啫嘛，嗰啲学校，因为大家一齐搞都贵啦。跟住到我哋买嘢又可以搞消费合作社，跟住到生产嘢可以搞生产合作社，到住屋可以搞住屋合作社。到安老，到社區的照顧，可以呢啲社區照顧合作社。所以你話我哋民主運動的你問我咧，其中一 part 即係嗱，阿彭定康話齋，即係港獨就即刻死啦咁樣。咁佢又唔明民主自決嘅，我覺得。我覺得我哋 講佢未必唔明，唔想講啫。 即係佢有一棍就想， 我又自己否定自己係嘛？ 一個唔想否定自己啦嚇，是但佢啦。但係佢唔明香港其實嗰個民主運動過去嚟講咧，真係太過窄啦，狹窄。 好 top down， 好 top down， 好窄。 好意題式，好口號式。 其实讲来讲去就是得即是三个字啫嘛，双普选咁样。其实咩嚟嘅啫？你话喂，民主系乜嚟嘅咧？民主唔系等于双普选噶嘛？即系你同埋你要我 buy 呢个 agenda， 结果我系咪真系换到一个我想改变我嘅生活咧？其实唔 work 嘅、如果你立法会又咁样，区议会又咁样，跟住个地产霸权又咁样，所有嘢都唔变，我就唔觉得普选咗特首。之后会有啲咩结果喎？ 冇用噶，你永生除普选咗个特首啊，普选咗呢样嘢就系希望可以通过呢样嘢去改宪啊，去做咩？但系其实大家唔去认波个群众咧，群众一唔去认波咧，我哋呢样嘢 系 做唔到。 即系我就系话，我最鬼嬲咧，就系啲人成日都有啲民主派就会话：，哎，北京你俾我普选特首啦。我想我哋相信香港人嗰個務實咧，一定會選翻一個建制派或者中間派嘅人出嚟嘅咁樣。咁哇，即係想 DLLM 啦，即係你真 係搞錯。 咁我哋要個普選嚟做咩咧？即係假嘅。咁係咩嚟？我哋其實要普選，但係我哋冇民主咯。咁我就話不如 即係韓國式普選咁樣。 咁而家我哋翻翻嚟啦，就係話我話翻翻嚟就話咁咪開翻呢啲線路出嚟，即係趁呢個機會啦，混亂嘅時刻咁樣，咁混亂上面有混亂嘅政治啦，咁樣，咁我今日都係講話未來四年做乜咁樣，未來四年咪就係即係將呢啲嘅可能性嘅 FF 嘅嘢，透過啲機會 deliver 出嚟咯。 哇！但係咁樣喎，嗱，而家最後剩翻十分鐘，我都想問下你。你有冇四年啊？嗰陣 係啊，劉小麗已經分咗 啦嘛。而家分分鐘，小麗都直接嚇律政司或者去 CY 去 JR 佢啦喎。 其實冇 你哋幾個都會俾人 JR 喎嘛？ 係咯，用劉冠聰啦， 其實我諗過這個要識要諗下點樣玩咯。舉個例，即係譬如話。 有人咁樣建議我嘅，咁樣佢話：阿迪，如果咧有個人阿 CY 忽然間又話追優你，咁你就唔好等佢追優你贏咯喎， 自己嚟， 你自己好嚟咯喎， 啊追下翻佢嘅嘛？ 唔係，就係、是、你自己即刻辭職好咯喎。 辭職咁點咧？ 辭職咁 我唔識咁 有補選啦。 不停入翻去玩， 不停不停不停，唔係咁就要換人啦，係咪？咁要換人啦，咁你咪一樣都有個選舉嘅 campaign 啦。其實我諗我意思就係話，我哋要諗一個方法，就係話我哋要回應呢樣嘢咧，其實係要同嗰個民眾接到軌咯，即係佢哋會睇到啊，你其實都係咁啫嘛。做人行得正企得正，咁相信自己講嘅嘢係啱嘅。跟住我係有授權入去嘅，咁我冇講違反我選舉承諾嘅嘢嘅，咁我相信嗰啲支持喺度嘅，嗰啲支持喺度，你點樣去利用人哋亂咁斬落嚟？即係好似其實黑社會亂咁斬我，同阿梁振英亂咁斬我，都係有人亂咁斬我啫。一有亂咁斬人嘅事件出現咧，其實會激起一個反彈。 咁、我哋更加需要再話翻俾你聽，喂，生生不息噶喎，大佬。 生生不息噶。 你斬完佢之後，後面又有個上噶咯。你斬到幾多個啊？好啊，你咁樣咪交法成年咯，玩足你四年 DQ 再 DQ， 不停 巡迴咯，係咪想玩到咁啊？咁到最後香港人會睇到係邊個玩死香港啊？ 即而同樣我就話，所以頭先我講好多合作嗰啲嘢咧，其實我覺得我哋要我當自己而家喺度打緊仗嘅，打緊仗咧就係話你知道你要建築一啲堡壘俾自己啊，嗰啲堡壘係喺社區裏面嘅堡壘嚟嘅，係打仗用嘅，即係你唔係覺得你唔好再覺得你喺嗰個立法會裏面你可以正常咁樣議政。正常嗰個議政嗰、那個，如果用曬你的時間咧，其實係就係佢個陰謀咯。 啊，嘥時間。 其實係我發覺我係用咗，即係我發覺嗰個嘥時間嗰種嘅離譜嘅程度喺立法會咧係好嚴重嘅。 其實冇之前。 喂，其實講翻你，其實你我當即係當100% 嘅時間啦，你係幾多成力落喺立法會度咧？即係比之前。 我而家係要好多力噶，即係因為而家係古怪噶嘛，譬如話嗱，嗰啲無約束力嗰啲動議， 係要做啦嗰啲。 跟住嗱，你其實佢會有一個，即係你我成日會話，你話佢好有力量咧，咁一定係呃你噶啦。咁你話佢廢咧，咁佢又一定唔係廢嘅，因為其實輿論又好，乜都好，都有啲嘢沓沓層層沓沓咁樣啦。但係佢係唔成比例嘅，佢係消耗人嘅時間，唔成比例。而我覺得呢個係政治嘅一個操作嚟嘅，用程序吸納政治能量，用呢個咁嘅身份地位嗰啲去吸納我嘅政治能量。呢個係我明白係咁樣嘅。咁我呢個咪就係、是。就是、考驗我的功夫的時間，即我沒什麼功夫，我都是在練習但是怎樣是你既身在其中但是不要被他吸納了，不要被 他磨了跟著你有隨時我自殺我完全沒有問題的所以你一 DQ 我可能我即刻跟我那個朋友去說就立刻辭職那我就自由了自由換第二隻雀跳入籠裡面 你本身自己呢就可能已經有一太多 FF 你覺得你自己還有那個政治能量不在議會裡面都照顧 是啦如果你覺得喂變了一個 career 那就 PK 啦立法會議員作為變一個 career 在21世紀香港是最錯的選擇 絕對啦我絕對同意的 是啊所以千祈是有馬上離開執包袱的脫身的準備同埋那種你其實是運動員嘛大家都是社會運動員即是 就是喂是你的隔離那個想 teamwork 你的就沒所謂的誰做分 明但要這件事要建立又不是 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即是你说是不是有另一我现在我即刻辞职跟着是不是即刻有条友会出来可以 接到 呢这件事我觉得就要想了因为那个其实我的支持者或者跟我一起去助选的朋友 我想大家的心態都有多多少少都是話、哎、靠曬你啦，啊都係咩啦？ 唔係咁樣嘅， 係啦， 辛苦你啦， 辛苦你啦， 哎呀，靠你啦， 如果冇你就撲街啦，香港 咁啊死啦咁啊諗。 但係大家睇完 DQ 呢啲嘅呢啲戲碼之後，都要相信其實靠一個人就真係死啦。 就係為之前其實我哋又係嗰個叫做經常性 recurring theme 就係嗰、那個。勇士嗰個故事 哦，日推你去死佢斬惡龍，你去啦，勇士， 你去啦，你去啦，你去啦，你去啦。咁永遠都係個勇士，係咪？咁唔係噶嘛，成村人一齊去，你係打得贏嗰只怪獸 啊 嘛。 問題就係話個勇士唔夠勇武啊，你唔去衝啊，睇點點？我選咗你做勇士啊嘛，你唔去衝，點解你要我去啊？你有規格噶嘛？ 係咪先？即係我投咗嗰票，我就做咗我公民責任 啦， 靠你噶啦。我即係每一個選過嘅人都係咁樣。但係其實我好想講，我次我有一次有啲人咁強我，唔係啊，靠你啊，靠你即我才至可以有得行啊，大佬。 呢個係一啦，我覺得我如果講呢件講呢樣嘢，就有兩部分講，一個就係我哋每一個人都要做勇士嘅，隨時有做勇士嘅預備嘅。第二咧就係、是我喺個立法會裏面咧有另一個 function 就係話，譬如話而家。如果民主派的議員仲有一種心態就是話、喂，你激啫，所以你死咯。我唔激，我咪唔使死咯。即係如果咁樣咧，其實大家一齊死啦、如果大家都一齊激咧、其實我哋大家都唔使死。但係我哋要摸到條 line， 所以我而家要扯佢哋嘅。佢哋而家用千方百計唔俾我扯啦。但你如果佢扯佢行得比較激一少少咁樣。譬如話，起碼修改基本法要成為我哋嘅議程啦，咁 肯定修改過嚟先。 係啦，咁我修改基本法，係咪大家可以同意先咁樣？喂，其實佢哋之前講過話同意嘅喎，而家都唔講啫嘛。冇 講過有呢樣嘢㗎。 而家縮埋啫嘛。咁我哋呢一個環節係喺立法會裏面我嘅存在嘅價值咯。 直夾佢哋埋個激啲。 即係如果調翻轉頭話，但係當然啦，呢樣嘢係好複雜嘅，因為隨時一把刀落嚟斬落嚟嘅時候， 你又唔使做個位啦。 到底佢哋會態度係點咧？係嘛？喂。 临时报新先， 好啦，我哋立议会抗争啊嘛。 你呢个动作好惯啊，就系话嗱，有人死，我嘅一死咗， 死咗先 条。即系你系挨呢边啦，定系挨呢边咧？ 其实唔系，嗰日死嗰时就你见到佢就慢慢退，跟住就完全跌晒地下。 呢个系 咁，佢以为自己不倒翁嚟噶嘛，佢都可以打翻上嚟噶嘛。 咁下个就咪剁你咯，我死咗。 系啦，呢个就系排队死啊嘛。全香港市民，譬如话你去到补选，都系呢个选择啫嘛。一斩呢个，喂，大家系全体去挨去呢边啦。 哎呀， 好啦，呢度有生嘢噶。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考验成个阵营嘅智慧。 嗱，唔好意思，其实嗱，即系我哋仲唔想完嘅，倾到啱啱即系倾到好过瘾，即系呢一集我哋即系大家咧好多撞击咧，谂好多新 idea 出嚟咧，但系咧 好多 FM。 其实我哋呢一集咧就系即系录播，所以我哋一时间一下去到谂。其实我听到咁耐就系咩咧？我觉得要将香港一个部落化嘅文化，即系翻翻以前原始时代啊，系嘛？各司其职，但系各司其职呢班人都可以令到嗰个部落即系更加活化，更加文一个文化 部落咯。 系啦，好多部落同部落之间咧就有好嘅沟通合作，即系我哋。記得個 personal dilemma 嗱，永遠都係人永遠合作咧，係會最好嘅，係會達到最好嘅成績嘅。但我哋偏係要打，偏係要戰鬥，偏係要互相互騙，偏係要將所有嘢睇到零和遊戲，唔係噶嘛。香港人要自救咧，就真係其實你同隔離嗰、那個、隔離嗰、那個、隔離嗰、那個都一齊要自救咯。 好啦，好啦，我哋呢度節目呢度先嗱，多謝阿迪先。 喂， 嗱，咁先，得閒我再上嚟先，得唔得先？得閒再上嚟， 得閒先。因為你捉我捉喺903捉。 好啦，嗱，其實嗱，多謝阿譚先，因為 或者我哋直接上903做 都可以嘅。其實嗱，多謝阿譚啊，譚神啊 ，Daniel Tam， 其實佢話要幫阿迪準備嘢，阿迪先放到過嚟嘅。 係 啦，多謝阿譚先， 多謝阿譚，唔使多謝佢啊， 唔使多謝佢啊，已經做 啦，都好少多謝佢啊，未多謝佢啊，通常都屌佢。 哇，咁樣好，咁啊，下次睇下可唔可以揾到阿迪或者阿迪團隊上嚟，因為我哋之前即係有份2030咪個嗰沓嘢嘅，阿譚應該刨緊嗰沓嘢，睇刨成點樣啦，上嚟再講講嗰份嘢點樣啦。 好， 我哋。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